對抗新冠病毒至關重要。王毅重申，中國從來不想要冷戰，因為冷戰是倒退，強調中方不會被其他國家作出損人利己的行為。意大利是王毅歐洲五國訪問的首站。另外，前香港眾志的羅冠聰亦都是在當地，他要求意大利外長在會面的時候表態支持香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8,300點，跌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32點，升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45，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幣6.912，英磅對美元1.314，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22.53美元，賣出1923.4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华中和华南北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二晚嘅敏感时刻啊，咁啊，今日喺直播室有 Nell Nell 喺度啦，亦都有莫莉同 冇错， 又系 Happy Tuesday 嘅时间啦，改咗做 Happy Tuesday 啊，对我嚟讲系好开心嘅，因为逢星期二就可以翻 见面啦，我哋 你好中意同你两个一齐做嘢咧， 我哋都好中意同你做嘢啊，好似时间过得好快啊，唔知点解 系，眨下眼又一个礼拜，眨下眼一个礼拜， 唔系我意思个两个钟过得好快， 系两个钟我成日觉得好快，啲嘢吓都未讲完就已经够钟啦，咁咯， 系啊， 好似三个。我差啲过咗， 我唔认， 你想讲咩啊？ 我唔认同噶， 喺度倾下偈啊，互相斗诶，你系咩？你斗下我嘴，我斗下你嘴啊，讲下是非啊，咁仲两个钟咧。 但我哋今日唔讲是非， 系啦，我哋我觉得我哋咧就要好好地要练下歌啦，因为我哋曾经应承过观众要唱歌噶，我同阿 Kitty 你唔记得咗啊？ 练歌，我哋要唱咩歌？ 有观众叫我哋唱歌嘛，同 Kitty 系啦，我哋真系好好预备下，因为开咗。呢张 check 俾人一路未兑现， 录定我哋， 我都得，我哋可以试下。 录定， 吞就唔使啦，但系俾几次机会我哋。 唔系好似执好似执相咁都要吞下。 我冇呢个 software， 我试一试先。 喂，但系我想问下你两位拍档啦，嗱，大家咧都开始年纪大个啦，越嚟越大啦，咁大家对自己嘅人生咧，系咪会有啲唔同嘅睇法咧？经过咗一个岁月嘅洗礼之后， 系其实经过咗呢个疫症或者呢啲运动之后，都已经有唔同啦。 系啊，我觉得今年都对我就好多咗好多启发啦。 系咯，即系今年真系太多事情发生。 系，因为我成世人未试过咧。可以半年冇嘢做過咯，即係正正經經有收入，係原來係真係會冇，即係開始識驚，以前係唔識驚。 係啊，我都係，我都有呢個感覺。 係， 再加上而家大家都好似活躍翻少少嘅時候，都仲未到我咧，跟住嗰個擔憂，但係唔得，即係我覺得，即係今次學識嘅就係、是、我諗。平常心咯，真係好多嘢、以前可能真係會覺得啊，要做好多嘢，要爭取好多嘢。咁當然唔係叫你盤撇啦，但係有嘅，即係好似好多嘢都係整定咁樣咯。我覺得可以開心啲去面對咯，即係做到咧就盡量做咯，但係冇嘅時候亦都。好多嘢唔能夠強求嘅，我覺得。 嗯， 如果你問我就咁疫情嘅話咧，即係人生上面真係越大個係真係會有好多嘢嘅諗法會真係唔同同轉變嘅。咁呢個可以遲即係晏啲先再講。但如果你話疫情嘅話咧，我都的而且確係我覺得自己同埋呢個呢件事即係社會發生嘅所有嘢啦，呢兩年裏面、我會覺得我成日以前咧。原來我真係只係可能比較著重自己或者由自己嘅思想出發，而我唔知嘅、我成日都覺得你哋即係有朋友或者屋企人會咁講嘅時候，我唔明咯。咁、但係到呢段時間嘅時候，我會發現我關心咗身邊嘅所有朋友啊、屋企人啊，所有嘢係多好多。係 啊， 係啊，即係譬如好似你哋咁，我都話你哋夠唔夠口罩啊，或者、我幫你噴曬所有嘢先咁，或者我之前都有講過，就係話我搭 lift 嘅時候會幫人撳埋 lift 嗰啲，因為我覺得一隻手 污糟開就。撳埋啦，咁好多人都有咁做，係啊， 係啦，即係唔代表我平時好冷漠到係直情話，哇，我唔理你啊，你死你嘅事，即係我唔係啲咁嘅人，但係可能思想上面我會自身出發多啲嘅、即係我諗嘅方面就係我想食啲乜嘢，例如係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嘅，就係、是、會 Kitty 夠唔夠嘢食啊 ，Leo Leo 夠唔夠嘢食啊，即係我會諗嘅嘢會再。嗰啲叫咩？廣闊啲咯， 係 啊！呢個係我會呢年幾兩年裏面最諗到或者最改變。 我就終於真真正正明白到積谷防饑四個字，以前真係冇諗過。但係今年裏面咧，就學識咗原來真係好重要。即係阿媽以前同我講嘢係冇錯嘅咁咯。係啊，因為有好多體會，因為有啲身邊嘅朋友咧，原本真係佢哋個個月揾好多錢嘅，但係佢哋經過呢段時間之後咧，佢哋都出現一個經濟困難。我話佢哋仲要住好貴屋咧，可能住緊7万蚊租嗰啲咁咧，每個月係啊，即係佢哋之前都係唔會好似我咁冇呢個 concept 咯。即係原來真係啊，你就算幾有錢，都時間可以將你咧啲錢去磨滅曬嘅咯。 係 啊， 我都聽個朋友講過，因為雖然我哋自己即係我哋呢班咧，即係揾開嗰啲少少錢嗰啲就話，我哋平時嗰個生活係點樣就使幾多。但係當你如果真係一揾到某一个收入嘅时候，你就会有第二个消费模式咯，就唔系我哋而家普通嘅消费模式。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可能就系佢用惯咗嗰嚿钱啊嘛。咁突然间冇收入嘅时候，咁佢哋就会好礼计啦，就唔同我哋咁样。 系啊，佢哋嗰啲。即係支出多嘅人從大鑊啊，係啦，支出少啲人從冇佢哋咁閉翳咯。咁我自己另外一樣，我自己都買少咗好多嘢咯。我即係唔係非必需嘅嘢、 我都 唔買咯。係 啊，因為可能你就會即係個 priority 就會出咗嚟啦。即係可能你要交租或者你要有一啲必須要使費嘅錢，即係你已經預咗一嚿喺度啦。咁可能其他嘢你就覺得，咁、如果唔係好必須要用住嘅，就慳翻先啦，遲啲先啦。 以前成日得閒上網睇。有咩買先？新 行 啊嘛，手行啱、平時買開嘢嗰啲網站又走去買啊嘛，即係行開街又去開自己熟嘅鋪頭買啊。而家我一想撳新行啊，我都有新行，想睇下有咩衫啊，唔好買啦，唔好買啦。咁同自己講啦，即係我自己變咗慳儉咗嘅個人，冇咁亂咁花費同揮霍咯。 同埋可能真係即係社會發生好多事啦，咁你就會諗啊，咁我係咪即係 keep 住都好似以前咁樣吃喝玩樂？就最緊要咧，咁樣即係都會諗即係以前可能即係從來都唔會諗人生的意義係乜嘢，即係你只會覺得哦，咁我自己揾夠錢過得舒服咪得咯咁樣，咁可能而家真係會覺得。 我係咪買咁多嘢就好開心呢，或者即係堆到成屋都係嘢就好開心呢，咁樣咁可能你就會發現有另外一啲嘢。 其實買嘢係開心 嘅，更加重要係佢係有一種開心嘅，但係你會覺得你可以在另外一些方法度得到咯。 係啊，唔係我有你，我從咗除咗買嘢話使錢就相呢方面有好深嘅體會之外咧，其實對朋友我都有好深嘅體會嘅。係近呢幾年裏邊對我嚟講，即係我以前係人都係朋友嚟嘅，係人都可以好 friend， 但係反而而家我會唔係咯。我會識得再去睇定啲啊，或者再相處耐啲先。同埋我已經篩走咗好多好多朋友啦。我覺得已經呢啲人做唔做朋友係唔重要嘅，其實佢對我人生係冇乜作用噶，其實 係我認同 Leo Leo 所講啊，呢一個都係我人生裡面其中一個，即係近幾年咧。 死啦！你哋咁後生咁多已經咁諗啦。 佢 我活到呢幾年先覺得係咋。 不過呢幾年係真係催人老嘅， 早熟啊， 係真係會催人老嘅。咁我啲真係呢幾年我都會深深地都好明白 Leo Leo 所講嗰樣嘢，就係、是、我將自己更加收得埋啊、 嗯。 我唔係好敢將自己嘅。讲俾人听， 我学识咗唔乜都唔讲啦，已经。 即系以前就系有少少关心我啊，或者嗰个人讲自己嘢俾我听、 啊， 我就觉得哎呀，佢都讲自己啲嘢俾我听啦，等我都讲翻我啲嘢俾佢听先。即系我系咁嘅，但系而家我会谂清楚咗，真系信得过嘅人，我先至会开口讲咯。系啊，跟住同埋我会加一句咯，你唔好讲俾人听，因为真系冇乜人。 呢句嘢系冇用噶。 如果当你听到我有讲呢句说话，证明我当你哋真系真心朋友。 你咪同啲听众讲紧啦。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又翻嚟繼續我哋呢個敏感時刻啦。咁我其實咧，我最近睇咗一啲好多網上面嘅啲文章咧，我覺得係寫得好好嘅。 嗯， 即係我好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我發覺好多朋友咧係唔識得去愛自己啊，所以有陣時要愛自己多啲，有陣時啲嘢唔好成日為人做，都要為自己做下嘅。因為好多時啲朋友問啊，莫莉你好嘛 ，Kitty 你好嘛，你都一定答啊，好好啊，我 OK 啊。咁其實你有冇回想深層啲，你係咪真係好好咧？ 嗯， 係咪真係好 OK 咧？咁咯， 我都覺得咧，你講得啱啊！有好多人咧都會係見到身邊，我自己係啦，見到身邊啲人開心就自己開心，所以每一樣嘢都為身邊嘅人着想， 或者啲爸爸媽媽就可能為仔女係咯， 係啊，好多都係咁樣，但係就會唔記得自己嘅開心或者自己嘅興趣或者自己想做啲乜嘢。而我自己都係其中一個咁樣嘅人嚟嘅，我係好記得咧，我每一樣嘢都會諗朋友先啊嗰啲啦，跟住之後係直情有人就同我講，你覺得自己廿四咩？你可唔可以唔好對人咁好啊？你可唔可以為咗你自己先？即係因為我每一樣嘢，我經過嘅間鋪頭，可能就話：喂，呢、這個啊，呢、這個好啊，買多個先或者點樣？但可能佢知道我嘅人工唔係咁高，又或者可能係每一樣嘢，即係我都會話：喂，得我做啊！即係我會每一樣嘢攬曬自己上身做，但係其實 做死自己咯。 係啦，跟住佢哋就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咧？ 即 係 唔係叫你對人唔好，只不過你要學識去自私少少，諗咗自己嘅需要先咯。 唔係你對人好 OK 嘅，即係你個前提係你自己冇唔舒服咯。因為有啲人可能即係自己明明都係唔舒服嘅，但係都係要對人好嘅。咁即係你一路做緊嗰件事嘅時候， 你會有埋怨， 你會有唔開心咯。即係你明明想做，但你又應承咁樣咯。 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唔識得推人啊，要學識推人。 我以前都好唔識推人嘅，我而家學識咗啦。係啊，因為你唔識推人咧，攞自己嚟搞。 你推過一次咧，你覺得咁舒服之後，你就會有第二次。 因為你唔識推，你係攞自己自己嚟搞咯，你係害咗自己咯。 就好似頭先所講，即係你一路做嘅時候會埋怨咯，即係你未必係埋怨人啊，你可能係埋怨你自己啊。咁我就覺得嗰個經驗真係會好差，即係你可能好怕得罪人，或者你好怕人哋會有 hard feeling。咁但係你自己個 hard feeling， 你自己就冇考量到啦。而再者，第二就係可能唔係你想象中咁，即係就算你拒絕咗佢，佢可能冇你想象中咁唔鍾意你啊，或者帶俾佢咁大嘅不便。 有時你怕不好意思，或者怕得罪朋友而唔好意思地去應承人好多嘢囉。 係啊， 真係要學識 say no 嘅，我覺得。 但係 say no 都要有技巧喎，成日覺得。 咁當然啦。 我到而家都未學識㗎。係 囉、 啊。係啊，我最 唔係啊，其實有時睇你做乜嘢啫嘛，你一係話我冇時間，我唔得閒，或者我睇我再覆你，唔好一口去應承人咯。我有個朋友就係人哋同佢講咩，都話好啊。咁係咪都答咗先？我話跟住話點解你要答人好呢？你點解唔答佢話我返去 check 下個期，我再覆你，你俾個時間自己緩一緩呢？你唔好咁快， 係 啊！你返去沉淀下，可能覺得唔想做㗎喎。你唔好一味每次，我呢個朋友識咗幾十年，佢每次都係話好啊，得咁喎。我次次都鬧佢嘅，跟住佢次次唔想做嘅時候，就叫我去幫佢收拾爛攤子咯。 而家最好噶啦，而家因為以前咧，即係十年八年前都即係大家都會即刻用電話嚟溝通，即係譬如喂Kitty 啊。聽日得唔得閒啊？咁你會即係好想知道其實係咩，但係你問佢做咩，跟住你先答又好似唔好意思咁啊嘛。但係而家其實好多嘢都係 WhatsApp 㗎。 我唔理㗎，我唔怕唔好意思啊，做咩先？我會問 都會問啦、 啊，問咗你做乜嘢先，我先答你得唔得閒咯。 就算我得閒都唔一定要幫你做嗰樣嘢㗎。 唔係或者我得閒與唔得閒，我要睇嗰件事嘅比重，或者我係唔得閒，我會推一樣嘢嚟做你依樣嘢咧。係、啊，所以我覺得真係要俾自己去緩一緩。我真係而家會答人，我 check 個期先。第一樣嘢，我一定會咁講，聽我得唔得，有冇約人咁咯。但係而家最煩，以前都可以話翻屋企 check 下先，而家咧。你個電話就要 check 到當住佢面，你就要 check 噶啦嘛，得唔得咧？咁呢啲有時都好難避嘅，我覺得。 都遲啲覆你啦，等我諗諗先，諗諗先咁咯。但係呢個都真係嘅，我最近有睇一套戲，佢裡面最後個 message 佢都係講話，當一個人咧。將個愛係即係依附喺另外一個人身上，即係佢可能本身出發點係好好嘅，我好中意 Nell Nell， 我所有嘢都係即係為咗去設想， 咁我就開始咧，個人就會反而變得好似即係異常啊，直頭係唔正常，會可能控制欲強啦，即係慢慢會有啲奇怪嘅事情或者性格會出咗嚟。咁到最後，當然嗰套戲好極端地，即係可能有啲好不愉快嘅情況出現啦。但係佢想講就係話，佢一開頭嗰種嘅貪愛，就係好想去愛人，或者好想嗰個人去愛佢，咁變成咧就會有一個好奇怪嘅力量出咗嚟啦，咁樣。所以我都覺得愛自己。是很重要，不過後生的時候， 很多人不懂愛自己， 特別是年輕的時候不懂，就會好像將那個價值就放在別人身上，你看到他，哇，我做很多事，其實講到尾，後尾你睇翻，哦，其實都係你自嗨啫。 係，我最近就係睇咗一篇文章，我覺得好好，我就係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有一篇文章就係講咧，就話你真係要學識愛自己，你人生裏面一定要有啲嘢要你為自己做嘅。咁佢嘅第一位就係咧，你要獨自出走一趟，即係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嘅。即係我成日諗想做嘅咧， 你哋兩個都未切實執行。 係啊，係話因為你平時你去旅行，你可能會照顧人。或者被人照顧，其實你冇真真正自己去感受自己需要啲乜嘢。佢話你應該要獨自出走一次嘅，咁你自己先好明白自己需要啲乜嘢咯。 係，我覺得體會一下都好嘅，即係未必話一定你會好 enjoy， 但係你試過一次，你會即係感受到嗰個唔同咯。咁你都會諗，哦，其實你都可以中意即係一大班人熱熱鬧鬧嘅，但係一個人嘅時候，你又可以揾到一個人嘅寧靜咯。 係啦，係話因為平時你去旅行，可能你都睇朋友想睇嘅嘢，未必完全你想。睇嘅嘢，佢话当你一唔使顾及别人嘅时候咧，你先会细心留意你周围嘅环境，睇你自己真正想睇嘅嘢。 系，所以我行街中意一个人行噶， 我唔得噶， 我都中意， 我唔得，唔得，有第二个人， 我好憎同人一齐行街噶，系啊， 我唔得噶，我一定要搵人陪嘅，因为我成日买亲啲衫好嘅丑样噶。 但系你部分 我要人哋俾意见我噶， 但系有人俾咗意见唔见得好啊，你可以搵个第二个陪噶啦，系咪应该我陪你咧？ 搵靓 仔陪，因为冇人肯陪我啊嘛，所以通常自己去买，即系。我覺得好開心嘅就係 Leo Leo 同埋 Kitty 都有講嘅，成日話喂，你買衫你話俾我聽，你再影張相俾我，我幫你睇啦咁樣。我覺得好感動嘅。但係頭先你所講去旅行咧，如果掉象係我嘅話咧，我一定會只係全部都喺翻曬酒店嘅。咁不過我相信好多人都好似我咁啦，因為懶啊嘛。 你話係咪酒店方圓？ 係啦係啦，係100公里嘅最多，唔係咪100米咁嗰啲。但係咧，我覺得有樣嘢咧係少少嘅一小步先啦。嗰一小步就係嘗試自己食飯，自己去一啲博物館，自己即係講緊喺香港自己嘅地方。你嘗試完自己想去邊度，你自己一個人去，你之後先再度一個關於自己嘅旅行。我覺得咁樣。你會有一個叫做小習慣啊，咁到你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嘅時候，好似會比較容易啲。 係，我覺得旅行係咪唔使咁複雜呢？因為旅行咧，你會驚啲啊嘛。 咪所以就係你自己一個人喺香港嘅時候，你譬如想去睇個展覽，你自己一個人去咯。 呢啲我可以嘅，其實我嗱，我同 Kitty 一樣行街，我好唔中意定住人嘅，因為大家睇嘅嘢又唔同。 同埋就算我 friend 話，你可唔可以陪我行街？可以，咁我哋出咗嚟之後咧，4點鐘喺翻呢度等，都係各自行嘅。 我有時拍戲咧，我要買衫咧，我都唔帶助手嘅，我自己一個行㗎。係係啊，因為我帶住助手，我覺得佢拖慢我個進度啊。 你又唔知道佢係咪？即係願意等，或者佢係咪好枯燥？ 同埋佢哋又淨係幫我攞嘢，又掛住玩電話，咁你喺度做乜嘢咧？係我寧願自己行，我好快手，因為我揀嘢好快。佢哋喺度就話：依件好咩？依件唔好，我仲要答佢。係啊，我話你幫手揀啦，佢哋又揀唔出，咁我所以我寧願自己做咯，我就會好快手做完啦。 人成熟後最想調皮一下，或間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此经历成长的。 一波，真情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顶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如果未来两日疫情冇突然恶化，就会喺星期五起放宽部分防疫规例，包括容許晚市堂食至到晚上九點，重開戲院、美容院以及有較少身體接觸的戶外運動場所。市民在郊野公園和戶外運動的時候亦都無需戴口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相信，本港日後都會繼續有新型肺炎感染個案，政府不能夠等到零確診才放寬防疫措施，要平衡市民的需要，重開的場所都要保持現有防疫要求。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歡迎，預料業界整體的生意額可以回復至平時六至七成，和今年第一季水平差不多。對於新措施仍然限制食肆每台最多坐兩人，黃家和認為對酒樓和婚宴場所等影響較大，但對小食肆來講，即使晚市每台限兩人堂食，仍然有不少生意。他呼籲放寬晚間堂食之後，市民和食肆遵守政府的防疫規則。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6宗屬於本地感染，當中一半源頭不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希望當局放寬部分防疫規例之後，市民繼續緊守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減少不必要聚會等。另外有2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早前有員工確診的康智梨木樹宿舍，再多5名院友和1名照顧者初步確診。警方表示，去年6月9日至今個月15日，在反修例的示威活動中，共拘捕9672人，檢控2093人，當中663人被控暴動罪。警方說，最多人被檢控的罪行分別是暴動、非法集結和藏有攻擊性武器，其中332人被控非法集結，322人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另外，471人已經完成司法程序，有396人需要承擔法律後果，包括被定罪、簽保守行為、獲頒照顧或保護令。警方呼籲在疫情期間，市民保持社交距離之外，亦都要同罪惡保持絕對距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228点，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31点，升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75， 日元 106.51， 瑞士法郎 0.909， 加元 1.319， 人民币 6.916， 英镑对美元 1.314，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08美元，卖出1922.04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除了學習新嘢，令到自己更加充實之外，咁我哋仲有兩樣嘢咧，係年紀漸長，我哋可以幫自己做。 第六就唔使我講，係人都知噶啦。 護膚， 注重健康啊！咁、我覺得年紀大，個個都開始注重健康噶啦，係咪？係咯，我哋而家坐埋咧，成日除咗講護膚、講養生噶啦，你食咗啲咩調理身體啊？尤其是女仔更加會添。咁我覺得呢樣係人都知噶啦。咁因為後生咧就亂咁食嘢，乜都唔理啊嘛。嗱、我自己已經改咗一個壞習慣，就係、我已經少飲凍嘢啦。我飲室温嘅水啦，雖然我都從係唔中意飲熱嘢。咁我已經慢慢逐步去改。我又戒咗咖啡添。 哦，系啊， 系啊， 我咖啡就戒唔到啦，冻嘢我都少饮嘅，少饮嘅、 啊。我平时系落雪都要饮冰冻嘢嗰啲人嚟噶。 哦，系啊， 系啊，我而家系日日饮室温嘅水咋。 我就系之前好耐之前听个肥妈喺电视嗰度话饮冻嘢系会好容易肥嘅，所以我先至好记得个理论。佢话唔知啲冻嘢落咗个胃定系咩度，跟住就会有啲脂肪唔知出嚟包住佢定系点样，跟住就所以咧就会凝固咗噶啦咁样。 中医都叫你唔好饮。咁凍嘢噶嘛，呢個飲室温嘅嘢或者熱嘢噶嘛，但我真係好唔中意飲熱嘢，所以我飲室温嘅嘢慢慢開始咯。係啊、我以前朝朝飲咖啡，我而家連咖啡都戒咗啦。 我少咗食一啲好唔健康嘅，因為我好中意食炸嘢。我而家少咗食薯片，譬如食炸雞咧，我其實成塊雞皮咧，可能分分鐘唔食嘅，就係食側邊啲脆嘅，即係盡量忍口就係咬兩啖就算。 我都 係 啊，我以前咧一定食咗塊皮先，食埋隔離嗰塊皮添 啊。 但而家咧，我就會可能忍住食一啖皮啦，其他即係可能有七成都唔食啦。係 啊，又或者一碗嘢咧，我一定會片咗油先咯。係啊，所以成 片法咧， 我會揾匙羹片咗面有個油噶嘛。 我見有啲朋友都攞杯水出去食飯，都攞啲所有嘢都浸一浸先啊。 咁、我又未去到咁誇張。 我覺得咁又太過， 係咯，咁 太誇張咯。 係咯，出去食可以俾自己放肆少少。 一係就冇出。 係咯，一係就自己煮咯。 係咁，同埋所以打邊爐嘅時候咧，佢哋嗌我做隔油小姐，因為我好中意隔嘅油。又或者咧，我好中意食內臟嘅人嚟噶，但係而家我真係 少咗食，或者唔係咁夠膽食，又或者 容易引起膽固醇嗰啲嘢。 係啊，又或者一啲 cream 狀嘅嘢，即係譬如西式嘅，我好中意食嗰啲燴飯啊，係、哦、譬如嗰啲蘑菇燴飯， 嗰啲 risotto 嗰啲啊， 嗰啲芡啊， 係啊係啊，即係或者白汁飯啊，白汁意粉 嗰啲意大利湯飯嗰啲咁咯。 係啊，即係呢啲我好中意食嘅，但係 其實西餐好多忌廉同埋肥嘅嘢， 係啊，啊嗰啲好多。呢啲、啊、我已經開始少咗食咯，係啊，但係我都中意食， 都會多啲養生咯。即係我好似我有陣時你都知道，我會沖下蜜糖檸檬水飲啊嗰啲咁，即係會留意咗養生呢個資訊多啲啊。係，因為我覺得成日即係護膚冇用噶，你護膚係表面嘅，你要由裏邊健康，由內到外靚先得噶嘛。 汽水我都少咗飲啊，你哋咧？ 我從來都好少，我從來都唔飲噶，其實。 我除非真係去到就係40度啦，咁跟住好熱嘅時候，我先 會 嗌一支咯。 我基本上唔係點飲有糖分嘅嘢㗎，係、嗯、啊，是 我係而家食味精嘅時候咧，我就要解或者、突然間我好口渴，我要飲，或者我已知道自己好攰，我要補充糖分，我先會飲咯。 係喎，糖分唔一定要飲汽水㗎。 唔係啊，即係嗰個嘅，因為感覺上飲完汽水之後，你會有少少。 因為我睇咗太多網上面啲片，啲汽水好恐怖 啊！ 啊， 8斤糖喎、 啊，同埋嗰啲污糟嘢，佢哋都揦得甩啲積 啊！你諗下，你飲咗落去內臟度係點？ 我真係好少， 但真係冇計，汽水真係 OK 嘅。有陣時係、啊、有陣時啦，而 唔係我真係飲凍檸檬茶、檸檬水去茶餐廳，我都唔愛糖㗎。 我都走糖，所以咧，而家我雪櫃咧唯一一樣嘢係有味嘅嘢飲，即係唔計牛奶啦。就是無糖茶咯、啊、即是它有一點檸檬味的、 無糖的茶 是但它是、零卡路里、零糖的嘛是的那我就覺得、如果你真的覺得很寡的時候又想喝一些有味的東西就喝那樣 我曾經有段時間呢人們就說我喝不就是喝水和茶嘛、那我不停地喝茶但喝茶喝得太多都是不好 的我只當水喝原來都是不行 的所以現在我就喝清水咯茶喝一點點咯、 是的茶我都現在開始戒如果要喝的话我通常揀綠茶喝即是如果越深色的茶我都盡量不喝即或者喝茶呢即我讲緊去茶楼那些通常家人就会喝普洱啊那些嘛、我会成日嗌他们不如喝香片即是浅一点 我喝菊花咯又清熱这样是因为我自己为什么有这个顿悟就是要爱惜身体呢是成日一路以为自己很健康但是疾病或者不舒服的东西是会突然之间是完全没有预警的、你就知道自己的免疫能力或者身体是不好了、所以不要成日以为自己我很健康、要来的东西是突然之间来是你没有预备它就会出现的 了。好了那我们讲最后一点吧。 最后一点其实很简单的它就说大家要好真的要学会去爱自己因为很多人不懂爱自己它就说你的人生不是为别人而活是为你自己而活的。其实你不要被太多人讲的东西去左右你自己的思想或者影响你的想法咯。我这个很同意。我發覺很多人是很容易被人影響到的 或者太在意人家怎麼想 自己是的譬如好像莫莉莫莉說我就 很不開心、很擔心其實有都去講把口在那裡其實他講完不影響你的嘛的的你年紀越大他影響你的機會更加是越小的、 我到現在都還在學習這件事因為我真的很在意人家講的所有東西跟著很多人都經常都講就是為什麼你即要這麼在意你越在意那人越開心你越中嗰人嘅圈套、 啊， 所以我就開始嘗試唔去理會咯。但係真係要花一段時間嘅，唔係話自己想。 其實難嘅，等於而家啲人喺上網好多嗰啲咁啊網上 欺凌， 網上欺凌，啲人睇完自己又唔開心，又自殺，係咪先？咁你點解要俾嗰啲人講嘅嘢影響你？你唔好去睇咯，係咪？我最近之前睇新聞，咪個日本個女摔角手咧，做真人 show 嗰個，咪因為俾人網上欺凌又自殺啦、你點解咪我其實我都同情佢，但我覺得點解你咁軟弱啊？係咪人哋講幾句嘢你就要死？佢死好過你死啦，係咪？點解要俾啲語言欺凌、網上欺凌咧？係咯，我覺得真係要愛自己多啲，因為啲人太唔夠愛自己啊。係咯， 即係其實可能又對自己冇乜信心啦，即係驚人哋講兩講死啦，我係咪真係？ 喂，我做個真人 show 啫，係咪都要搞到自殺死？啲人喺網上面講嘅言論係不負責任啊。 係啊， 係咯。喂，佢哋知唔知有陣時啲真人 show 係有劇本，未必係真正嘅劇，真正嘅事。 事情的發展 都不是可能了，其實一定是，所以我才不喜歡看真人秀。 我有時候很生氣，看到啲朋友心靈太脆弱了，你不可以被人這樣激到，你一定要打，一定要 fight back 的，我覺得 是 咯。 嗯， 好啦，我會聽你話咧咧，我哋同 Kitty 會學習點樣再為自己人生。 你要思想上強大啊嘛， 學多啲嘢，為自己做多啲嘢。 大家所有聽眾都係噶，一定要好愛自己咯。 如常掛念，如常次次的想你，願每日能見到你。微雨里感觉你悲喜，如常到达，如常走廊中等你，与你谈谈天气，任你生气，只要共你一起。如常见面，如常凝望你，想轻抚你的皱纹，撑你的额头，紧握你双手。如常的一天，如常与你道别，近又远如隔几千里，借口挥手远去，永远告别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咁啊，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咧，喺直播室有 Kitty 啦，有 Molly 仲有 Nell 喺度嘅， 冇错。 系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即系有七件事咧，应该即系我哋年纪渐长嘅时候咧，都要对自己好啲， 一定要为人生去做呢七件事嘅。咁第一样我哋讲咗就系要可以试下独自一趟旅行啦，跟住有阅读习惯啦， 要煮嘢食， 煮嘢食啦，又要有大家学识去写下呢个 bullet journal 啦，记录自己每一日嘅生活。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一樣嘢係好好嘅，就係要建立一個新嘅興趣，又幫自己不停。 嗯，咦，咁我可以重複喎，即係同煮嘢食，即係我新興趣煮嘢食，咁咪一次 咁你可以 一箭雙雕咯， 都係煮嘢食 嘅 嘛。 煮新嘅菜式咪已經係一個新嘅興趣， 要幫自己揾新嘅興趣啊，即係要學啲唔同新嘅嘢，譬如你與時並進咯，或者真係我哋以前我哋呢啲年紀可能電腦冇咁叻嘅，你真係學下電腦啊，學啲新嘅嘢，令自己不斷有進步去。刺激自己去 keep 住年輕啊！我話一定要建立新嘅興趣，唔好一定日日得喺屋企咧就冇嘢做，就係煲劇睇電視咯。係，咁我係好同意。 我都幾怕，即係完全唔接觸啲新事物嘅人， 我都怕㗎， 好似好脱節，同埋好似。佢活在自己的世界咁咯。 我係逼住俾自己唔好過時，唔好老。我係不停去了解而家時下興啲乜嘢，流行啲乜嘢，我咪會想去學。 你係真係想知道，定係你係驚自己勾咗？ 唔係，我其實我嘅人好有求知欲嘅，我係想知嘅，我八卦嘅，我好奇嘅。佢哋啲新嘢我會想了解，但我未必有興趣，但我會知。 哦， 係啦，我會嘗試去了解咯。 但其實都好啊，你有個行動力，即係有好多人真係諗啊，我都想知嘅，不過我要出去學啊。 有時我睇到啲嘢我唔明，我會上網揾佢點解嘅。 嗯， 系啊，譬如有時我睇到啲新嘅劇，我見到一個新演員唔識嘅， 哎呀，我都會喎、 啊。跟住咩名，我又上網 search 下係咩演員，即係你同啲年輕人傾偈啊，佢嗰個偶像原來係。 佢啲、啊、我又我都識啊，搭到嘴啊嘛。咁、嗯、我覺得咁樣係 keep 住一個人係冇咁易老化嘅。 係 係、嗯、啊。 同埋我覺得係即係豐富啲嘅嗰個人會， 啊、 即係好似個光彩啲，即係起碼你間唔時約佢出嚟傾下偈嘅時候，咦佢又有啲新嘅嘢會講下，或者有啲新嘅嘢帶到俾你，咁我覺得都係一個 charm 嚟。 變咗我發覺你出去一啲聚會或者同朋友食飯，你唔會完全答唔到嘴咯。 是是 我發覺有啲我咁嘅年紀嘅朋友，佢哋真係完全唔知而家呢個時下發生緊咩事。 即係問你最近點啊？我都咁咯。 大家傾開偈嘅時候，佢哋完全唔知道我哋講乜。嚇、 嗯 啊、你講緊咩啊？咩嚟㗎？咁跟住要由頭。解釋俾佢一次，你會覺得好煩啊！我即係我就會諗下，點解你唔留意一下？你睇下報紙都知噶咯，嗰啲嘢其實係咯，唔需要好深入去了解其他嘢噶喎，佢哋都唔知喎。咁、我覺得依樣嘢係唔得咯，係、啊， 所以就揾啲新嘅興趣。 係啊，新興趣乜都好噶。你會想有咩新興趣啊？你喺今時今日叫你做， 其實我每年都話想挑戰一樣嘢，就係、是、一個新嘅興趣。你記唔記得我話我想學 潛水啊？ 係 啊， 係 啊，真係我真係揾緊人。 你揾齊人，我幫你搞啦。 跟住、啊、又或者我成日都話想學整眼直眼睫毛嘛，但係因為之前疫症啦，咁我又 你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嘢冇講過。 因為呢兩個都未做，但如果你問我嘅，我想做嘅嘢嚟㗎。我首要條件，我係真係想今次係做咗潛水先嘅、 哦。 今年裏面。 好，我幫你達成呢、這個 好啊，因為我真係覺得都真係要學一啲嘢，又或者我覺得除咗係令自己開心或者係令自己滿足啦，自己人生滿足之外咧，我覺得亦都係一個話題嚟噶、嗯，因為你係同朋友聚會，就係頭先咧話齋如果你問佢乜都唔知，其他人會冇癮，跟住久而久之，可能你食飯嘅時候就覺得距離好遠啊，咁、 嗯、 你而自己同朋友嘅身邊嘅關係都可能會遠咗噶，咁、 嗯、 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人。人際技巧嘅其中一環咯， 係 我想學雙截棍咁因為我咧做之前做咗訪問啊嘛，咁咧就係訪問雙截棍嘅導師啦，咁、啊、樣咁跟住咧因為未真係訪問同埋未拍片之前咧，咁我做咗導啦，咁佢仲有學生喺度，咁佢就俾咗支棍我喺側邊玩咯，咁啊教我幾樣最入門嘅啦。不、 啊、 過其實覺得幾好玩的。 但 係 嗰支棍係咪真係好硬㗎？ 唔係，我哋學咧係 用 原來海綿嘅、 哦， 所以 即係唔驚搏親自己， 唔怕你亂咁揈都得，因為。唔係好痛嘅啫，少少即係好似打落嚟咁樣嘅啫。但係咧，你會 feel 到首先我多數都係好實際嘅，即係有啲咩實際用途咧、嗯，就係、是、我覺得應該係收到手臂嘅、嗯，即係你係咁發嘅時候咧，係、 啊、 要用力啦，跟住再加埋咧，其實佢都好時尚地有啲步伐咁樣咧、 嗯。 其實我見到有啲學生咧係好似跳舞咁噶、 嗯， 即係喐緊支棍嘅時候個身又發下，咁咧係我覺得係 變咗係一個 強身健體， 又有運動做啦， 有運動量啊， 又唔會太辛苦。 又唔會太辛苦，我唔知一入門啦，可能係啦，但係可能如果遲啲再練得勁啲嘅時候，可能辛苦都未定。但係我覺得幾新鮮咯呢樣嘢。 Kitty 隻手都唔粗得啲雙截棍幾多嘅啫， 係啊，一路揈啲拜拜肉係咁揈 㗎。你咁瘦， 等我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去學一下先。 依個我都有興趣喎、啊， 雙截棍我 唔係太辛苦個運動。我覺得我有興趣喎，或者我諗住可以去學下跳舞咯，當做運動咯。 啊，如果你話運動嘅話，我反而想試下玩瑜伽，因為靜態得嚟又好似真 係好辛苦嘅喎，其實都 係感覺上面好似唔使你跑先啦。 嗰啲衫你諗清楚點著喎， 我著 T 恤 好窄嘅喎， 著 T 恤褲算數啦，求其運動褲就算啦。但係我會想嘗試呢一樣嘢嘅， 係 雙截棍嗰啲，我成日覺得咧，我個人咁粗魯咧，我拗爆自己個頭 但系都话海绵佢唔惊噶， 系啊唔怕啊， 我知道，但系对我嚟讲，我都可以整到我自己会烂手烂脚嘅。 同埋点解咧？即系佢因为上次佢有讲到佢好特别嘅一样嘢，就系你佢左右手玩完啦，佢所有动作其实你左手都要做一次嘅，即系佢话比较少，即系譬如你打波咁样， 帮你左右手协调啦，已经可以。 佢直头系话左右脑协调，即系话你左脑就负责右手， 右 脑 负责左手。 咁其实佢好多动作即系做完。右邊咧，跟住你就會交支棍去左邊做翻同樣嘅嘢嘅，咁、所以就會變得其實好 balance。譬如你打波，咁你永遠都係右手揸拍噶啦，可能即係你好少跟住就換左手去做噶嘛。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咯，咁樣聽落。係， 我覺得幾好，訓練翻你左右腦，其實 對你嘅人生係有幫助嘅， 起碼平衡啲咯個人。 我反而我想學嘅興趣係咩呢？我好想學翻彈琴。 係因為我細個其實學過一下嘅、 嗯， 就因為同媽咪鬥氣，跟住就唔學、 嗯， 就因為媽咪唔肯買個琴俾我。係、 哦、 因為我初初學琴咧，咁我就落去，我因為姨媽住我樓下，咁、啊、我一嚟佢有琴嘅，咁我媽落樓下練咪得咯。咁、 啊、 你去人哋屋企成日嘈住人哋，叮叮得唔好噶嘛。 咁、嗯、我啲歸屬感。 係啦，你知我有我要嘅嘢，我就要得到擁有噶嘛。咁我跟住係咪學咗下，成日落去我唔中意啦，跟住咪同阿媽鬥氣，我就冇再學啦。其實我就好中意鋼琴，好中意音樂嘅。我學其實我成生人都好想學翻彈鋼琴。 呢、這個我都有諗過，呢、 啊這 個我都有諗過，係啊。細個又係學到我諗三級啦。 係啊，我都學到三級 到。跟住之後我就冇啦，就 我又捱到三級，你仲買個琴俾我，跟住我就好嬲啦。 我媽又買個琴俾我，但我唔俾我老師入嚟， 因為 我唔開門俾佢。 點解咧？ 因為嗰時轉咗。老师咧，个老师好闷，所以我只能够讲，即系你学任何一样嘢咧，个老师真系好重要啊。转咗老师之后，个老师好闷啊。跟住咧，我就好即系对学琴好冇兴趣啦。跟住嗰阵时，我仲系住嗰啲村屋嘅，咁佢揿钟咧楼下，我系住三楼，跟住望落去， 个琴系咪要吊上去啊？村屋 诶，系啊，喺个露台， 喺个露台吊上去啦，一定 系啊，系啊。咁啊，放弃咗咯， 系咯，我就斗气咯，因为咁都唔买个琴俾我就好嬲。 咁你而家可以買個琴喺屋企，你買個電子琴咯，其實啲聲好似啊。 但係我覺得手感係咪會唔同？ 係唔同。 我而家屋企我諗我容納唔到個鋼琴噶啦，已經。 哦。 係啊。 咁你好快放棄？ 可能買個嗰啲實輕強啲嗰啲電子嗰啲可能。係 啊係啊，但係嗰啲聲都好靚。 呢個係我個心願嚟嘅，其實好想學翻鋼琴嘅。係、 嗯、 啊，另外一樣嘢我想學嘅興趣咧，就係咧我想學日文。 嗯。 或者韓文，即係學一樣語言啦。因為我加拿大讀書嗰時就要讀法文噶嘛，因為 bilingual 嘛加拿大，但係始終都乜都唔記得曬啦，就係記啲粗口啦。咁所以我又想學翻啲語言啦，即係我會揀法文、日文或者韓文是第一樣嘢去讀咯。 嗯， 係啊。 扮晒高尚，人气冠军，靓仔白衣扑到去搵，狂扫礼品排到蚊粪，方法演技观众口味，正创出真的你。教精， 喂，老实人系最易走火， 傻笑几声唔怕咩祸，拦住趁虚，嗱执口水尾就包保无税，埋大众对人格失去。

又翻嚟繼續我哋敏感時刻啦。咁咧嗱，我頭先講到我睇咗呢個網上邊呢個文章啦。咁佢第一個就話要獨自去一趟旅行，第二個話要學識煮食啦，即係人生裏邊一定要為自己做嘅七件事其中兩件。咁第三樣你估係咩啊？我覺得第三樣我好鼓勵人哋做嘅呢樣嘢， 做運動。 唔係，我依運動我點會鼓勵人做啊？自己都唔做。咁我佢第三樣係要建立呢個閱讀習慣啊。佢話因為你從好多睇書嘅時候，你除咗係小說，你可以睇好多其他唔同嘅書，其實你可以吸收到好多好多唔同嘅知識。因為人要令到自己嘅知識不斷增長，你先會能夠不停有進步噶嘛。咁我依個我好同意，我發覺而家係好多人係冇閱讀習慣。我不停同所有朋友講都話，大家睇下書啦，咩書都好啦，即係我。我覺得閱讀習慣係好重要嘅，對我嚟講，因為我由細到大都睇書。 咁就好咯，我都覺得其實細個培養咗咧，之後大個就即係 keep 住咗呢個習慣啦。但係如果細個冇嘅話咧，大個真係有啲難啊！我就係呢一種啦，即係因為有啲譬如同學仔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禮拜六日會帶佢去圖書館，即係公共圖書館度借書翻嚟睇嘅，或者喺學校借完書咧，即係寫嗰啲 book report 咧係好認真睇完嘅。但係我咧就係冇呢個習慣嘅，即係就算嗰啲 book report 咧都係睇頭頁同。每個月跟住寫咁樣 斷股嚟寫啦， 咁樣咁我過到骨喎。跟住其實咧就冇形即係培養到呢個讀書嘅習慣。咁、但係其實我咧後來大個咗，我都覺得係需要，即係直頭係 你咪而家幫自己培養翻啫嘛。 但係咧都未係一個好變成一個習慣。我好中意買書，我好中意行書局，即係會睇 扮嘢作狀 啦。好中意睇啦，唔係好中意睇，但係咧睇唔曬，永遠都睇唔曬。即係可能一開頭我好中意 係咪啲書唔吸引咧？你可以揾啲吸引你嘅題材，你可以追看咧。 我真係唔知道。係 咯，點解會係咁咧？ 我都唔知道。有時譬如我屋企即係會晏晝好得閒啦，有幾粒鐘啦，咁我就會即係好做作咁樣啦，就沖杯咖啡凍喺度，攞本書嚟睇咯。 係啊。 跟住又係咧，睇十頁八頁之後咧，又會覺得 眼瞓到瞓覺 攰咁樣啊。係啊，即係未培養到嗰樣嘢。 係啊，唔係我係基本上我嘅習慣係我由十。零歲開始已經有㗎啦，我每晚臨瞓都睇書嘅、 哦， 我一路睇書睇到我真係攰，要合埋眼我先冚埋本書。 好好啊，我都羨慕呢啲人可以，啊、即係佢真係好中意閱讀咯、啊，或者我可能未必個心係咁中意閱讀，但我就覺得我自己有需要去閱讀，所以就。睇睇下，跟住 就冇心機咯。你可能未揾到啲你好吸引嘅題材。咁嗰個文章就話，因為你可以睇唔同嘅書咧，你就算可能未必同意書裏邊嘅見解，但你都知道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喺度諗緊啲乜嘢，或者發生緊啲咩事。因為我覺得睇書係吸收知識一個幾好嘅渠道嚟嘅。咁當然而家上網啊、電話好多都有呢、這個 係 咯，都有嘢睇啦，都有電子書啦，攞住電話都可以睇下嘅。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閱讀嘅習慣其實係咪叫你其實養成吸收知識嘅習慣咯？我覺得要。 我咧反而都覺得咧，吸收知識啊，我喺電話度已經 search 乜嘢都得啦，揾到啦，係啊，新聞啊嗰啲我一撳新聞就已經睇到啦。但係有啲嘢咧係好得意嘅喎，書係有書嘅魔力嘅喎。 係。 咁跟住我係有一次就即係朋友 即係攞住本實體書嘅感覺同攞住個電話係唔同㗎，其實。 係啊，跟住我一次朋友喂，不如行書局咯，好啊咁啊。 我好中意行書局㗎。係。 跟住我就發現啊，有陣時咧即係有。啲嘢我上网睇完之后咧，跟住我又觉得睇书嘅时候又第二番味道，又或者学到嘅第二样嘢，或者睇到第二样嘢。因为我系一个咧，一睇得多字我就会瞓着觉嘅，我 系 会冇心机嘅。我睇两三页我即刻 有啲人会有阅读障碍添， 系啦，我就系其中呢一类型啦。咁跟住之后就会真系佢哋好细心地同我讲咗，不如你试下揾边一本书你有兴趣嘅。你睇咗先，你覺得邊一本即喺個書局入面，你先買嗰本書。 咁你梗係揀啲有興趣嚟買啦。 跟住我發現 傻嘅咩？咁啲書都唔係平㗎，老老實實。 係啊，我兜咗個圈，跟住我發現。好似每樣都唔啱啊！因為點解呢？因為全部都係密密麻麻嘅字，直至到跟我揾咗一本書。 佢應該睇啲小學生嗰啲有圖，跟住同啲公仔彈出嚟嗰啲 咧。係啦，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講，唔係話要學英文嘅。跟住最後我買咗一本咩小學生如何唔知點樣去有興趣地學習 英文，跟住入面雖然全本書都係中文，我屋企人睇完咗，哇！你呢本嘢係啊，佢哇！你呢本咩學英文啊？全部中文嚟噶，我你唔好理啊！我就係學緊，即係我就會揾一啲有圖嘅。原來我發現同埋每一個版面，我終於都明咯，唔係密密麻麻嘅一本書， 你要多啲圖嘅書，咁你咪揀嗰啲書睇咯。 係啦，同埋我就會由嗰陣時唔知咧，就覺得哇，點解呢啲書俾人壓稱啦？即係一版紙裡面得嗰幾行字咁樣，哇！有啲密密麻麻咁樣，你先覺得抵睇噶嘛。 但唔係㗎，呢啲係版面嘅設計其實好重要㗎。 有啲字大啲細啲都影響咗個版面設計。 原來嗰啲就會吸引你睇嗰一段嘅段落，又或者你嗰本書吸唔吸引，就係、是、吸引到我呢啲睇密密麻麻嘅字，我會覺得好辛苦。而有圖再加埋鬆散少少嘅嘢，就會好睇啲。即係原來係有分別咯。最緊要就係要揾一本自己 有 興 趣嘅題材嘅書咯，小説又好，傳記好，乜都好啦。同埋我覺得攞實體書係唯一一個好處係冇咁傷眼啊，因為成日你睇電子書或者攞住個電話，其實對眼睛係唔好噶，係咪？咁就係咪攞本實體書好啲咧？係咯，咁點解唔睇實體書要睇電子書咧？你對隻眼實在太差啦。 咁書呢樣嘢，我同 Kitty 會學習啦，係啊，為自己為人生 做嘢。其實我覺得最開始咧，可以由八卦雜誌開始嘅，係啊，你由八卦雜誌你攆曬佢啲字啊，你唔好淨係睇標題。 我懷疑咧，我係唔中意坐喺度喎，即係我 你學我咁咯，上床睇咯，睇到攰咪瞓覺咯。 可能即係要喺床上面睇，因為我會諗啊，譬如我晏晝啦，咁我坐喺度。跟住我啊，死咗睇曬呢本書有一個鐘喎，咁不如我攞呢一個鐘嚟做運動啦，咁樣咁跟住我放低啊，即係我覺得我坐喺度一個鐘，完全好似完全唔識消耗脂肪啊，或者唔喐咁樣咧，好似嘥咗啲時間啊。 睇書你都係吸收緊知識㗎，唔好嘥到時間㗎。即係我覺得就算睇小説睇啲無謂嘢，你都有啲得著嘅。我覺得咁我好贊成呢件事嘅，養成閱讀習慣。 再培養，我有一本書我睇咗兩次嘅，但係我諗我就係好中意嗰本書咯，即係由頭到尾睇咗兩次。 嚇 係 啊， 蠟筆小新。 唔係佢係講啲，佢係講得好舒服，即係北歐嘅一啲文化咯。咁我有時就會覺得睇緊嘅時候，即係好似去咗北歐咁樣，跟住就譬如講下點下蠟燭啊，食下啲蛋糕啊，跟住又介紹下嗰度有啲咩好出名嘅鋪頭啊，咁我就好中意佢嗰本書咯。 哦，希望你哋大家都可以好好地養成一個閱讀習慣啦。 係呢個係第幾點啊？ 呢個第三點。 第三點，我哋講多一點啦。 好啊，第四點咧就係乜嘢咧？呢個我都未做得到。佢話要開始記錄自己嘅生活。點樣記錄自己嘅生活呢？佢話唔係要你去寫日記，即係好詳細。其實好似而家外國都好興嘅嗰啲叫做 bullet journal 啊，即係你好簡單幾句記錄下自己今日做咗咩，或者我今日見阿 Kitty 見咁，我呢食咗飯啊咁，即係簡單記錄翻自己嘅生活啊，即係類似係簡單嘅日記形式咯。 咁如果我擺上 IG 得唔得？即係影張相。 其實而家我覺得大家已經做緊㗎啦，每日都 post 嘢㗎啦。係有時唔記咗啊，人哋問翻你啊，三月三號做過咩？你幫我睇翻 Facebook 先。 或者影相咯，我有時都係啊，嗰日係做過啲咩咧，跟住就碌個相簿。 但我覺得咁樣唔好，因為大家冇文字啊，唔去寫嘢啊，你唔覺而家所有人都執筆忘字咩？ 係， 同埋啲就嚟唔識寫字噶啦，個個都 係直情用電話去 up 嘅打字，佢變做文字嗰啲啊嘛，好多都係。 因為你歸納咗你每日做過啲乜嘢咧，其實你有時睇翻咧，你可以更加去了解自己，或者幫自己 set 定一啲目標，咁就可以喺你呢啲咁嘅 bullet journal 度，你每日記住睇自己有冇做到咯。係啊， 我覺得如果用 leo 呢個方法咧，我建議大家用紙同筆或者攞本簿寫低。 我發覺自己都係因為好少寫字啦，而家 唔好用電話，因為我之前咧真係嘅試過早嗰幾部電話係連續啊，我都會係真係會寫低有曾經有一日有啲好深刻嘅事發生，我會好詳盡寫低我究竟發生咗咩事嘅。但係最後尾你會跟翻你自己新嗰个电话咧，旧个电话就摆低。自此之后咧，嗰啲嘢咧你就完全消失咗噶啦，你亦都唔会再打得开，或者你唔会打开嚟睇咯。 系啊，我哋做娱乐圈都做啲嘢，因为我成日会 mark 低我要做嘢，每日做咩，即系我会睇得翻自己做咗啲咩咯。有阵时啲人同我讲开啲嘢，我要 check 翻我做过啲咩，去过边啊，咁我都会 check 到咯。但我觉得真系，我发觉自己真系好少写字，我就嚟签名都唔识签噶啦，已经银行又用 e banking 而家。

足够。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磨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繼續咧，就我哋今晚講緊七件事啦。 係啊， 點樣可以對自己好啲 咧？一生人都要為自己做㗎，年紀越嚟越大，一定唔可以唔做。咁頭先講咗獨自去一次旅行啦，我覺得唔應該去一次，去過一次就會有第二次㗎啦。 係、啊， 但我從我呢都仲未開始啦。Kitty 又試過啦， 我試過一次。 係啦、啊，咁、啊、希望我哋好快可以開始啦，我哋係咯。咁、啊、我約你一齊去，但係分頭行咯，不如 都得 有個照應翻到房度 都得。 咁 咁啊，真係有人陪唔得。 一齊做嘢 咯，去到個地方一齊。 嗱，我哋一齊去，但每日都分開， 系啦， 唔好見，走先都翻一齊都幾好喎。 走嘅時候機場見 咁。咁嗰個文章咧，又講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一生人一定要學識咧，點樣咧，要學習煮食。 嗯， 我覺得呢個十分之啱，因為我發覺有好多年輕朋友而家係唔識煮嘢食。咁、你當你細個有媽媽煮俾你食，或者你大個結咗婚，可能男仔有太太煮，或者啲太太有老公好識煮嘢食，但你自己唔識煮嘢食，其實係我覺得對自己嘅人生咧係好對唔住嘅呢樣嘢。係、啊，因為變咗你成日食出邊嘢啫嘛，你自己要識煮食，你先可以真正享受人生，同埋控制自己食咗啲咩落肚。 係，哦，呢、這個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呢一排煮得多嘢食嘅時候咧，你慢慢就一定會，即係除非你即係煮極都失敗啦。但如果你煮得開，即係都 OK， 即係又啱自己胃口嘅話咧，你真係譬如嗰一日你想懶啊，哎呀，不如今日叫外賣啦。諗嚟諗去，啊，算啦，都係自己煮啦。因為你就知道，我出面食嗰啲嘢咧咁好味或者咁野味，一定落咗好多糖啊，落咗好多鹽啊， 好多味精或者好多油啦， 係 啦。你自己煮嘢一定會健康啲，可能食材都新鮮啲㗎。係 啊，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啊，咁其實自己煮都健康嘅。 又或者我覺得咧，自己煮嘢食咧係一種尋找一個興趣為自己，因為你喺入面你可以有好多嘢尋找嘅喎，或者尋找快樂啦。因為你煮咗嘢食好好味嘅話，咁你入面你得到個快樂係好大。你尋找你中意食嘅嘢啊，因為有好多嘢可能你喺街市見到你未必知嗰個係咩，可能你即係你平時食矮瓜，你唔知道原來哇當然我誇張咗呢個嘅比喻，但係你點樣煮佢呢？有一個方法， 一個矮瓜可能有好多方法煮㗎嘛。 係啊，咁你揾一個方法，咁係一個興趣嚟㗎喎。所以我覺得煮嘢食呢就話又可以喺屋企嘛、你自己個人搞，你難食都係自己知咋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係算係為自己好嘅、或者為自己做嘅事。 係，尤其是好多朋友去外國讀書嗰啲年輕人完全唔識煮嘢食呢、就好慘囉。你又食埋曬啲好唔健康嘅嘢，又會有思鄉啦，掛住阿媽煮嘅嘢咯。我都係因為去咗外國讀書先學識煮飯啫嘛，係、咯，我就打長條問媽，喂，我想食乜乜乜，點樣煮啊咁咯。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煮嘢食未必係一定要煮到天花龍鳳，一定要煮到咕嚕肉啊，或者好似 Kitty 整蛋糕啊， 唔係即係因為佢唔識煮嘢嘛。 有好多可能聽眾都同我一樣唔識煮嘢食嘅，就好苦惱。但我成日覺得咧，煮嘢食 咁點解你唔學咧？ 我有學啊，你問阿 Kitty 咩啊？我之前唔係話俾我戒傷曬手咧，記唔記得啊？ 記得，但係你都係煮唔好啊。 但我都有努力啊嘛，我而家都有煮嘅。但我就係想講，有好多覺得好氣餒嘅人咧，唔需要氣餒，因為其實你煮一啲好簡單嘅嘢食，你可能都會得到開心，因為你嗰個技巧或者你中意食嗰個味道係你自己先 係你自己嘅味嚟㗎，係 啊。簡單如煮一個即食面啦、你中意食淋定中意食硬係你自己喜好。 你中意落多粉少粉多湯少湯都係你自己控制。 係 啊，所以其實你煮完出嚟靚靚仔仔煎只蛋，你都已經可以見到已經好開心㗎，好簡單嘅。 我覺得咧，同埋呢一個。一定真的会越整越好的、我觉得都是、你了解你自己第一次会煮不好呢、跟着第二次都煮不好呢第三次都煮不好呢那慢慢你煮得好的时候、可能其实我是不是我太急、啊、我性格为什么整极都窿啊或者整极都散啊那你可能、可能真的我太心急或者 我太、分心了个人即是我整的这件事我转个头整第二件事都是一个训练来咯我觉得。 是同埋你看这里也有一个进步的过程呢当你煮得越来越好你是有满足感、你有满足感你就会开心的了。人开 開心你就愉快就心情好噶啦，都係一啲正面嘅能量嚟噶嘛。同埋佢嗰度講到咧，就係話點解你要學識煮食咧？係話當你唔識煮食，你一世都係父母或者另一半照顧你，佢哋唔係照顧你一世，佢哋有機會會離開嘅。係、啊，佢離開咗你嘅時候，咁你點算咧？或者你嘅另一半或者父母會老啦，老咗煮唔喐嘅時候，係咪你回饋翻你煮翻俾佢食咧？係咪係話依啲都係一啲親密親子嘅關係或者家人嘅關係嚟噶嘛？咁我覺得依樣真係講得幾好咯。 我同意嘅就係嗰個自理能力咯，即係唔係話你煮嘢食一定要好叻，跟住要呃 like 或者你要即係天花龍鳳要請客咁樣，但係至少你能夠自理到自己，其實係一個。即係正常嘅表現咯，係咪先？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完全唔識整嘢食啊，開個火我都好 係啦。有啲人連淥個面都唔識嘅，真係我見過一啲港女，佢連煲煲水去淥個即食面都唔識㗎，真係 成包抌落去嘛， 真係離曬譜啊！ 電話膠袋， 你真係見過啊？ 咩有嗰陣時電視機有講過嘛？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洪家豪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曲线型恋情》，一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呢，继续会有撩撩友情牌，今日是 Master Choi 的第三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如果未来两日疫情冇突然恶化，就会喺星期五起放宽部分防疫规例，包括容许晚市堂食至晚上九点，重开戏院、美容院以及有较少身体接触嘅户外运动场所。市民喺郊野公园同户外运动嘅时候，亦都无需戴口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相信，本港日後都會繼續有新型肺炎感染個案，政府不能夠等到零確診先至放寬防疫措施，要平衡市民的需要，重開的場所都要保持現有防疫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和立法會選舉的安排有很多不同之處，認為兩者作比較是不恰當和不合理。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以英文回應提問，她說檢測計劃為期兩個星期，並非單日進行，計劃會以網上形式登記，不會導致人群和排隊情況出現，強調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為了盡早找出隱形患者。另外，對於律政司介入涉及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的兩宗私人檢控案件並申請撤控，林鄭月娥說，指控律政司司長政治介入是完全不公平和不恰當，有關指控是否定和不尊重本港的司法制度。警方晚上在屯門拘捕一名35歲男子，涉嫌和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一名男職員遇襲有關，正被扣留調查。 警方表示，下午大约四点接获领事馆保安报案，指一名男职员在领事馆外往中环方向步行的时候被人以手袭击。经初步调查，警方晚上在屯门区拘捕一名男子涉嫌伤人，案件交由中区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意大利和外长迪马约会谈。路透社报道，迪马约说双方谈到香港情况，他指香港必须拥有高度自治以及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证，又认为一国两制原则对香港至关重要。他又说和王毅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两国的战略经济和工业伙伴关系等的问题。王毅就说世界必须避免新的冷战，中欧加强联系并进一步合作，共同对抗新冠病毒至关重要。王毅重申中国从来不想要冷战，因为冷战是倒退，强调中方不会给其他国家作出损人利己的行为。意大利是王毅欧洲五国访问的首站。另外，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也在当地，他要求意大利外长在会面的时候表态支持香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70点，跌1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32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5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43美元，卖出1,916.9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在60-70年代长大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过 Ennio Morricone， 他就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来自意大利。他的作品由60年代开始，一直去到2000年都不断地出现在非常之成功的电影里面。由于他是意大利的出名音乐家，在很早期的荷里活，他们很多卖座名片，所谓世界级票房最高纪录电影，很大部分都是意大利导演的。例如除了讲一个叫做《独行侠》，应该大家有点印象的吧，后期更加会有《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又或者是《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再不是好像侦探片《The Untouchable》，都是 Ennio Morricone 他负责电影的主题歌曲和所有电影的配乐。他的离开我们当然是感到非常之惋惜，今天选了这首歌，因为这一张唱片其实是他很重要的一张唱片，他居然在他80岁高龄的时候提拔一位新晋女歌手 Hayley Westenra

我真係唔係，我發現人真係原來大咗轉變㗎。我頭嗰十五年，我真係一定問愛情先㗎。我而家反而我覺得錢係真係緊要啲㗎。 我知啊，驚冇錢多過驚冇愛情。 係啊，因為我老咗冇錢仲大件事啊。 喂，你呢支卦咧出咗嚟咧，又冇话你冇钱，你啲钱非常之好，即系你有钱生活有钱剩，系啊，咁就只系咧感情运就麻麻地。嗱，呢支卦真系讲感情运就真系麻麻地，伤心啊， 系 啊， 咁准啊， 佢就咁避开唔问噶咯，已经 系啊，你做咩要答我？ 因为冇事啊，所以我答唔到 你。 讲 嘅话你唔答噶， 因为你啲钱冇事啊，所以我冇嘢同你讲啊，系啊， 即系生活都安定啦，唔好话发大达，起码温饱啦，系咪？ 好 OK 喎，即系尤其是 咁咪好好咯， 去到你嘅农历九月十月。 Master Choi 讲嘅意思好 OK 意思，点样为之好 OK 先？ 嗱，你唔使为即系为钱愁啊，成咁样啦。咁你农历九月十月仲好好添， 今年啊， 系啊，今年啦，但系系你嘅爱情咧，就真系欠咗啲 colour 啫。 Kitty 问啦， 吓我问啊， 系啊， 我都系问事业得唔得噶？ 哦，得可以 答埋你爱情，好似头先讲， 即系剩咗一排咧，咁嚟紧会唔会好？ 咁啊，事业咧，今年咧嚟讲就有少少反反复复啊，同埋有时可能做嘢咧，容易会俾人哋搵老衬啊，或者有好多嘢你睇唔到，好摆持不定啊，嗰啲运势吓，咁都唔系咁容易会摆得甩呢一个运势噶啦， 即系今年内， 今年都差少少， 今年个个都唔系好噶啦，其实。 但系好在冇黑你，所以都系你去做揾事业啦，即系揾工作啦。佢最多可能系应承唔到你啊，或者可能佢唔系咁稳阵啊，咁样吓，咁好过总好过佢黑你嘅系啦，黑你直情系冇咗份工咁样咯。咁呢个又唔系你嘅即系见到嘅情形发生啦， 系咯。 咁仲睇到啲咩啊？之卦冇啦。 冇啦， 好多謝。 其实冇咁多嘢系好事嚟㗎。 咁好平平淡淡嘅好啊。咁我哋听首歌，听首歌返嚟呢继续同蔡师傅倾偈。 是恋爱，让我在这一刻发呆，期盼眷顾我奔跳的心内，填满为你等待，成长少不免地感慨。撑过来，奇怪，每分每刻的等待，时间还在去有来，神奇地添一分有你，再把箭飞天兼动地，暗星星再开口，吃了烟花再串气。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聊聊友情牌。 好啦，呢首歌翻嚟啦，我哋今日继续同阿袁学家蔡师傅倾偈啦。咁啊，头先咧就睇咗两支卦啦，咁啊好彩都冇乜大事。发生啦， 系啊，莫呢有好事发生就最好啦。 系啊，多谢你哋啊。 定系 蔡师傅你唔讲咋，即系有啲 衰嘢， 系啦，天机不能泄露， 唔敢同我哋讲。 嗰时咧，我咧就唔系好识咧点样做生意啦，咁咧就不断系咁讲晒俾你听啦。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嚟揾我噶，系。不过震多你两句啊，你嘅感情有时可以咧去食嘢嘅时候咧会见到噶。 系啊， 系啊。譬如话你 唔好成日匿埋公司食饭， 快啲出街食饭啦！公司都可以撞到人噶， 成日买外卖翻嚟食。 喂，送外卖嗰个都可能得噶， 佢先买咧， 咁 悍 啊！譬如你去食下日本餐啊、西餐啊，咁啊，你可以食下我知道你中意食啲脆嘅嘢嘅，譬如炸 tempura 嗰啲啦。咁嗰时候咧，好多时都会容易会遇到一啲感情上面嘅好嘢嘅。 日本師傅 最後咩係老 M 記嗰啲咧，雞炸嘢西餐喎， 喺屋企喺街邊篤炸魚蛋都照篤啦。 同埋你應該中意食，你應該中意食辣嘢同有啲苦嘅嘢嘅。 都系噶， 你食辣 嘅？我中意食麻辣，但我食唔到辣。系啊，我好中意食苦瓜噶。 啊， 系啊， 咁会点啊？如果佢系咪要食多？ 咁如果你食，你去食呢啲菜嗰阵时候咧，你都可以会遇到你嘅朋友啊，或者个姻缘，或者系嗰度出现都未定。 哇，咁即系中餐、西餐全部中晒噶咯？ 出去叫苦瓜炒蛋啊？ 呢度冇中餐，呢度冇中餐，净系得西餐同埋日本菜啫。 咁咩西餐系苦噶？ 西餐同日本菜， 哇沙比咯。 西餐你食炸嘢咯，炸鸡。啊，咪炸嘢咯 ，tempura 嗰啲都 OK 噶， 炸蝦都有噶， 系 咯， 飲翻多啲水啊，咁你 係咯，咁Kitty 咧，Kitty 有冇話有啲咩會旺佢啊？ 有冇要食啲咩啊？ 嗱，你應該咧就中意食泡菜啊，或者係一啲海鮮啊，少少高級嘅食物啊， 少少高級嘅食物。 係啊，佢最近而家話俾我聽，佢中意食高級嘢啊，係啊，真係噶，佢寧願攞個車食高級，哦嚇，哦，你即刻嘥曬啲錢。唔係，我覺得好正 喎，但係啱喎，高級嘢喎， 真係啱喎，因為我屋企係長期都有泡菜喺度。 咁啊，你又仲有中意食嗰啲嘢咧？唔多嚼嘅應該係。 哎呀，你點知啊？ 佢成日胃痛㗎， 嚼唔到嘢㗎，我真係嚼唔到嘢㗎。 真真食咩湯啊？ 食得薯粉㗎， 我食唔到薯粉，因為我 食粥啊咁。 唔係，即係 唔嚼就吞啦。 即係我唔係好識咬嘢，即係好快就吞。即係可能我心急。 即係可能未嚼爛就吞啦。 或者食嗰啲叫做咩紙包蛋糕咧，我實揞住。 咁你食多少少 yogurt 啦，其實你應該都鍾意食 yogurt 嘅，應該係。咁個 yogurt 會幫到下你嘅腸胃啊，同埋你嘅即係流暢啲啊，等你好少少嘅係。 點解會睇到？ 係咯，咁犀利嘅。係 咯，即刻呆咗。 唔係我呢去唔到廁所㗎，成日。 係啊，睇唔睇到？開啊！周圍同我所有 barbecue 講。因为我啱啱早两日又去唔到， 咁你快啲睇下点样解救 啦。喂，你要饮多啲水，呢个就真系啊！你饮多啲水系，你唔系几嚿水啊？ 系咪水旺我啊？我听过好似曾经 嗱卦咧就冇讲话旺唔旺你嘅，但系咧佢见你嘅身体就系咧啲水唔系咁足够，所以你应该饮多少少水会好少少吓。 嗱，听到未啊？ 听到啦， 系咯。诶，但系Master Chow，我想问啦，其实你依一科咧，如果啲屋嗰啲，譬如人哋话有污糟嘢，你哋搞唔搞噶？我知道有啲法科师傅系唔做呢啲嘢噶嘛。 我咧就可以 locate 到佢，咁但系咧我就尽量都唔去逗佢咁样啦，吓，因为话晒都唔系我个饭啊，系啊， 系 咁要捉咧就要揾佢捉鬼师傅捉咁样啦，吓，咁但系有时候有啲人客都会遇到嘅，咁我就会用一啲比较 gentle 同 mild 嘅方法咧去希望佢离开咁样， 即系自己离开，定系人自己走开， 希望佢自己即系希望嗰啲灵体会自己去离开咁样啦，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科嘅师傅，有啲会做，有啲系唔会做呢啲嘢 嘅，咁但系有时候人客入到嚟咧就觉得你乜嘢都全科。已經係全部都會做， 但你喺佢個盤度會睇到噶， 會睇到啊，係啊， 真係㗎，佢而家有冇 黐住咁樣？ 冇喎，呢一刻呢個就算我哋錄音嘅地方啊，講嘅地方都冇呢樣嘢嚇，亦都見唔到。你屋企旺唔旺你啊？你屋企都 OK 啊，不過咧就好似啲水喉可能會差少少啊。 即係可能有時流出嚟啲水唔係咁好啊。 係啊， 裝個好啲嘅濾水器啦。 唔係啊，你我咪話我裝修完之後屋企成日冇得發毛啊嘛，咁長。跟住之後你哋話可能係啲水喉嘅問題，同埋我啲水喉係有少少事啊，呢排最近係。 咁佢好容易會影響到你屋企啊。你自己的身體運、身體個健康會差少少咯嚇。 誒、咁我都想問埋我屋企嗰個冇唔好 咧，好緊要啊呢樣嘢。 日日都翻屋企，係咪先？你好叻啊，識得問呢啲。 係咪？ 你的屋企咧就對於嚟講就冇乜特別嘢，係啦 ，OK 嘅。但係咧就反而有時唔係咁旺你嘅名氣啊，嚇、 嗯。 同埋有時你會做嘅 planning 咧，你。最好不要在家做 planning， 那就會好一 點。那你下街 回公司 在車上做 你反而在公司做 planning 會好一點、哦、如果你在家做 planning 有時候會、想得太過、天馬行空的東西未必做得到有時候、 哦 同埋佢諗諗下，有時候可能棘鬼住咗啊，做唔到啊咁樣啦。 咁如果間屋唔旺名氣，咁使唔使搬啊？ 搬好似比較價錢即係多啲喎。如果係咪嚇？咁我哋多數會 suggest 你去擺一啲嘢咁樣啦。 哦，佢又擺咩咧？ 其實頭先我教嘅，譬如好似呢個啊，擺正西邊啦，擺呢個 丁 字啊嚇，或者你可以擺啲錢啊，一碗銀仔咁樣啦。其實佢已經好大嘅力去可以幫你助旺你嘅財運嘅力。 擺幾多錢啊？佢要？ 我哋多數擺一啲咧，譬如銀仔啊，一兜啊，兩蚊啊，五蚊啊，咁當然係乾淨嘅錢，唔好即係好似生曬手咁樣。 你知唔知道你講完啦？我攞我成兜錢，逐粒逐粒洗，逐粒逐粒抹啦，你我洗到癲咗啊！ 喂，等用可樂浸咪得咯，係咪啊？ 你知唔知我嗰兜錢係三兜咁大兜啊？我攞曬出嚟洗啊，跟住全部喺度抹啊。佢話啲錢唔好做，因為啲大餅擺咗好耐嘛，我好多好多好多頂啊我。系啊！ 最後啦，有冇少少 tips 可以俾到所有嘅香港聽眾咧？即係譬如頭先嗰個兜錢，係咪每一個人都應該抹乾淨啊？ 其實頭先嗰個呢個陣啦，我哋叫做除咗屬蛇嘅朋友唔應該用 正西邊嗰、那個， 係啦係啦，冇錯，唔應該屬蛇嘅朋友用之外啦。咁就啲錢要乾淨啦，你可以擺兩兜都得嘅嚇。咁只要你擺一個暗啲嘅位咁就可以，但係千祈唔好焗住佢咯。咁、 哦、 個碗你就普通用一個搪瓷碗，白色嘅去擺就 OK 啦。 要圓形嘅， 圓形嘅。冇錯啦，就千祈唔好用啲玻璃碗啊，咁啲就冇咁好啦。 好啦，多謝 Master Choi 啦。不過都提一提大家啦、我哋以上所有都係我哋嘉賓同我哋自己嘅個人意見嘅啫。咁啊，玄學或者依啲咁嘅嘢咧，大家信則有，不信則無啦，係啦。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活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箭如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